众将官。 有 听那毛一令、 啊、这点唱原版。 原版 哎， 有本安的都在马场、嗯、过了东个季只过两在那陈楼饮了酒扶不起左右亲的同人 两个 两个对 这 是四人吗 打草好加一刀举头是那老人 残兵 还有年轻 是啊还有没胡子的呢 诸葛亮你费心的也盘一毛蔡一中外事内也虚你定是空个城不用想来我决心定城内准不埋伏兵今日要活捉那诸葛亮夺取西城往个里也冲杀 要进城啊 我一听怎么着要进来 啊 当时我差点没打城楼上掉下去啊 是啊 我哎呀司马懿呀 啊 你且听得了 好道上白了 想我治国出世以来难争破产破产不胜不想今日空城之计被你识破这便如何是好这我怎么办呢这个 怎么我这你怎么办呢 这哎 怎么了 一低头 啊 我看你们团长在头了坐着 他审查节目呢 哎呀团长啊 这里怎么有团长啊 废话我倒霉倒他身上了、 啊、 当时看见他我编了几句流水板 啊怎么唱的 此前向后院团长道教山人七团的唱僧家编织你不我杀个两两国秦统里多了一夜霜老君八哥的都要上陈楼之下乱嚷嚷司马懿他要把陈进道教治国无主张老弱残病人听我讲 讲什么 嘴顶山的人咱快投降啊 投降了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弯一笑嫣然一笑哭笑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中谈笑自若捧腹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啼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中呢和您欣赏相声诸葛亮遇险在相声诸葛亮遇险中啊使用了相声表演中常用的荒诞夸张这种表现手法相声是一门笑的艺术可以把选择的故事情节进行夸张或者荒诞的表现出来什么是情节的夸张和荒诞呢把现实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加以放大这就是夸张把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绘声绘色地为你讲出来这个就是荒诞例如在这段相声里啊20位马谡参加诸葛亮的派将西城一下出现了8名老军都有拿墩布上台的这些都是现实表演中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些就是相声中的荒诞表现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